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4月24日晚啊，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今晚嘅一剧之本咧，阿初翻嚟啦，阿初。 Hello， 大家好啊。 系啊，仲有阿饺子施淑婷喺度啊。 Hello， 大家好。 同埋有我冯杰嘅。咁今晚我哋拣嚟嘅呢个剧本咧，喺前嗰排都攞咗好多奖噃。 分别咧就有最佳电影啦、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啦、最佳男主角同埋最佳剪接嘅。 攞晒啦。 系啊，攞晒。基本上啲大奖系攞晒噶，金像奖。 系啦、啊，讲紧就系喺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面啊，夺得咗呢5个大奖嘅呢套电影《树大招风》啊，咁就系由咧许学文啦、欧文杰同埋黄伟杰执导嘅，杜琪峰、游乃海监制，麦天书、龙文康同埋伍其伟咧编剧嘅，3个编剧，3个导演， 阵容强大啊！ 阵容强大啊！同埋咧呢套戏背后咧，佢喺制作嘅过程入面咧都几特别嘅。因为咧，我喺睇呢套戏睇到最后嘅时候咧，咁啊睇个字幕 啦， 出 Rola 啦，咁啊喺 Rola 度见到一个好熟悉嘅名字，阿钟燕诗阿诗咧，原来佢都有份咧喺呢个编剧工作入面，咁佢就系其中一个故事嘅第一稿嘅编剧，不过中间咧就一段时间佢就离咗队啦，咁就冇继续呢个编剧嘅工作，咁我就即刻问下佢啦，喂呢、這个剧本咪攞咗好多奖，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即系背后嘅故事啊？咁原来先发现咧呢、這个成个电影嘅剧本咧，其实系分3组人咧，3个剧本分开写嘅。咁、我哋知道今次呢个电影讲紧有3个主要嘅角色啦，佢哋系改编自一啲真实嘅罪犯嘅，讲紧就系桂炳雄、叶继欢同埋张子强3个真实嘅罪犯嘅故事。咁佢哋就分开3组编剧去写，咁啊写咗呢个3个剧本出嚟啦、然之后咧再剪接埋一齐，变成依家大家见到嘅一出电影。哇，咁我就觉得犀利，因为我睇嘅时候又冇乜唔協調嘅感覺，又睇嘅時候都覺得互相都係扣連得到喎。咁、我哋喺睇呢個電影嘅時候，我哋又問下即係大家個感覺先啦。咁啊，不如阿初你又講下，你覺得呢套電影個睇完個感覺點呢？ 我睇完，我覺得幾好啊！即係整體作為一個普通嘅觀眾咁去睇個戲，個觀戲嗰個經驗係相當唔錯嘅。其實佢個戲入面講3個咁樣嘅大賊啦，佢哋分別諗緊用唔同嘅方法去犯案啦。咁睇呢個過程其實係好緊張嘅，即係不論你代唔代入佢嘅角色，不論你同唔同意佢做嘅，但係喺個劇本嘅內容上啦，導演喺節奏上同埋個戲劇上嘅安排啦，都系做得好好，所以睇嘅时候其实系即系大部分时间啊，其实系好好嘅，嗰个感受系一路追住去睇嘅。咁只不过我就自己对于个戏特别系末段啊，讲到佢哋3个，咦系咪会有机会见到大家，定还是佢哋3个会 join force 一齐做大世界啊？咁啊，结果就系圆唔到呢一个咁嘅梦啦。咁嗰个我有少少即系叫做失望咯。但系整体而我睇嘅时候，我都好睇啊。 但呢一个失望系个戏本身谂住俾观众，而唔系你喺个剧本嘅编写嘅技巧上面令你失望。 头先讲嗰个即系所谓我自己嗰个感受咧，其实真系一个，我相信好多观众睇嘅时候都会有类似嘅感受。呢个系一个普通观众嘅，我自己当自己系一个普通嘅观众嘅心声啦。咁如果我哋分析，等阵我哋要分析啦。因为个戏其实就系喺开咗我谂1/3到就已经开始讨论，就系话，咦系唔系有机会佢哋3个联手啊？咁然之后咧，佢哋就即系其中一个啦，就系戏入边叫卓子强系嘛，佢角色就由陈小春饰演嘅，就系、话喂，如果想办法，我哋3个人联手揾啲劲嘢做下，咁啊劲啦，咁样 做咩都劲啊，佢话 系啊，做咩都劲啊，咁你谂下呢一个就成为咗成季其中一个好大嘅一个我都系叫翻做即系平时我哋讲起承转合，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戏啦， 系 即系有一个新嘅嘢起，咁我哋就一路睇呢件事点样系唔系可以促成到咯，而个戏特别啊去到我哋而家知道系个戏个末段啦，就系、个戏差唔多完啦，就系佢哋3个真系联络到，我哋以为呢一个是一个新的 rising action， 一个新的城啦，去到我哋等緊嗰个 新嘅转，一个最大嘅转，但系竟然系冇咗呢个转啊！即系嗱，当然啦，我而家用一个技术层面嘅分析去攞出嚟讲，但系普通观众去睇嘅时候，就正正就系喺呢一个咁样嘅起承转合入边喺度转紧噶嘛，就系、是、咦，佢哋几时会见面咧？佢哋已经联络咗咯，到最后会点咧？点知到最后佢哋就真系三个分别。俾人拉咗又好，俾人射殺咗又好，點樣？咁就到最後就冇促成到佢哋三個人係能夠聯手。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作為一個觀眾我睇嘅時候，我有少少失望咯。即係咦，呢、這個就係我哋期望其中一個最大嘅 climax 啊嘛，係咪？咁、但係呢個直情係冇出現到喎。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我有少少唔滿足咯。呢、這個係我自己睇嘅時候最大嘅感覺咯。 嗯。 我自己其实系几鍾意嘅，咁我觉得嗰几个角色个设计都系好吸引，但系我最后又冇一个好大嘅失落嘅，其实因为 点解呢？因为你预咗佢哋系唔会喺埋一齐， 因为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其实个结局，即系佢哋 系得意，我都觉得得意 啊！系啊，即系其实成个戏系讲佢哋合作咯，但系其实佢哋最后系冇做过任何嘢就死咗啦！我觉得啊，几有趣啊！咁、 其实佢哋三个都冇死到嘅，但系就算系啊，叶国宽最后都系。冇死到嘅， 系卓子强都系俾人拉咗啫。 三个都系落网嘅，其实即系如果用翻史实啦，我哋话史实嚟讲，三个都系落网嘅。 咁其实我又会谂啊，其实如果佢哋做系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呢度完都几好啊，即系可能做一单大嘢嘅时候，咁咪死得。更加多人，又或者会可能吓好大咩？件事都唔系咁大啫，咁样。 咩？你意思乜嘢唔系咁大？即系佢哋而家几个做紧嘅嘢定系咩？ 即系佢哋将会做嘅嘢咯。 佢打住成吨炸药，谂住吓炸。 如果唔系真系咁劲嘅话，我又会、可能会 challenge。 唔系因为戏入边啊，卓子强曾经讲过话，就嚟系当年系1997年七一回归嘛。佢话喂，不如我哋唔知去边度放炸弹，可能可以要挟英女王咧。咁就大啦，即系佢想办法将嗰件事讲到好大嘛。当然佢。到最后冇实行到啦喺个电影入面。咁但係就係呢个就係可能佢最大嗰个计划囉，我唔知道。 係呢啲都同返本身我哋话呢几个真实嘅人物佢哋背后嘅一啲传闻啦，或者佢哋喺香港入面曾经发生过嘅一啲事呢，成个电影入面都穿插住，甚至係有一啲嘅我哋话江湖传闻啦，呢、个故事本身有好多都系所谓江湖传闻啦，本身就话三大贼王合作本身都已经系一个江湖传闻啦。咁而喺写个剧本入面其实都摆咗好多香港本身實際上面有一啲傳聞，亦都擺咗入去咁去寫呢個劇本嘅。咁不如我哋一陣咧就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講下呢個故事嘅內容。咁然之後咧，再慢慢咧分析一下入面嘅一啲編劇嘅技巧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施淑婷、馮傑。 今日咧会讲嘅剧本就系树大招风啊！太好啦，我哋又可以听到阿初讲故事啦。 吓、又嚟，大家唔闷嘅咩？真系 唔闷啊！好想听啊！ 树大招风个故仔，头先我哋都已经讲咗啦。我相信都好多人睇咗，因为又攞咗咁多奖啦。就系讲呢三个贼王啦，系嘛？我俾佢啲名搞到我头都大埋。原本叫。桂炳雄而家变咗个桂正雄系嘛？原本系张子强而家变咗做卓子强系嘛？跟住仲有边个啊？ 叶继欢、 叶国宽系嘛？ 冇错啦！ 啊，真系不得了啊！ 我哋用翻演员可能会大家会清晰一啲 咁大家会容易记得啦。咁就一开始就系讲紧由林家栋饰演嗰个咧，就应该系 桂正雄 系啦。桂正雄咧就喺街度俾人查身份证啦。咁原本查身份证就真系应该冇乜嘢啦，但系其实佢袋入边咧个咁样嘅孭住一个袋仔咧，入边就有把应该系手枪啦。咁佢一俾人查身份证办冇嘢，跟住就已经系喺嗰个袋入边攞嘅支手枪咧，就将走埋去话要查佢身份证嗰三个警察咧射杀咗啦，应该。咁然之后就潜逃啦。咁呢个就系佢个故仔嘅开端啦。另一边厢咧，叶国宽啊，由呢一个任贤齐饰演嘅咧，就系、是。啱啱攞住 AK-47 喺观塘物华街度打劫元金行，系咪？咁 卒之咧，佢就攞住啲即系打劫翻嚟嗰啲金啦，就走去黄光亮嗰度，就谂住即系拆咗啲拆装佢啦。咁到最后有少少不欢而散啦，因为黄光亮都同佢讲话：喂，你以后我哋以后唔好再合作啦，多谢你啊，宽哥咁样。咁就攞咗佢嗰啲金，咁就代咗，应该我哋估计系400万咧。佢话四折收啊嘛，佢哋话好似话唔知打劫咗1000万黄金翻嚟，咁400万，咁跟住佢就走佬啦，潜逃啦，准备咁样。另一边厢咧，我哋就见到咧阿卓子强咧，咁佢喺度做咩咧？即系呢个佢好出名嘅嗰个事件咧，就系绑架咗香港一个即系大富豪，应该系绑架咗佢个仔啦，咁样。咁就但系呢个角色嘅描述亦都好好笑啊！佢就系喺呢个大富豪嘅屋企嗰度咧，就喺度唱紧卡拉 OK， 唱得好好听。 咁而家大富豪嘅啲手下咧，就系不停咁喺度打电话俾啲唔同嘅银行啊，或者唔同嘅人咧，就想办法要啲旧钞唔连 number 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到系咩事啦。但系另一边厢就系卓子强，佢喺度唱紧卡拉 OK， 然之后唱完一次之后仲话啊，好似 flat 咗少少，唱多次咁样。跟住咧就即系见到呢个人物角色，佢已经系咦个设定系好好奇特嘅佢，仲要系佢咩啊？因为呢个大富翁嘅手下就喺度一路就系话喂你做咩咁串啊咁样，而到最后啊大富翁亦都系话打电话俾一哥。咁但係打電話俾一哥就唔知點解冇人聽啦，而呢個卓子強聽咗之後就哦你哋想玩大咁啊好啊，就走出門口度，點知原來呢出面就已經係有差人一路係跟住卓子強㗎嘛，佢就直情喺呢個差人面前講就係話喂如果呢班警察係得嘅話，我就唔會捉到你個仔啦，佢唔係用一個咁嘅字眼嘅，大班差佬即刻就話哦你講咩呀咁樣。但係由於佢咁即係點講呢，我唔知點樣描述啊，佢咁大嘅口氣啦，但係咁囂張咧，亦都係咁到最後呢個大富翁咧，亦都係知道喂，其實真係差佬耐佢唔何嘅，亦都應承就係俾30亿佢。咁到最後就呢個卓子強就係揸住個林寶堅嚟綁住一扎麻包袋，就是、全部都係現金，就係、是、估計就係嗰30亿咧，就喺條街度風馳電掣咁走咗，佢就咁樣勒索咗人哋30亿。咁呢三個人物咧就係、是、咁樣介紹咗出嚟。咁但系呢三个人物跟住落嚟分别系做乜嘢咧？咁呢个桂正雄咧喺俾人通缉啦，因为佢射杀咗几个警察啦，咁佢就隐姓埋名啦，就用啲唔同嘅假护照啦，就扮系其他人啦咁样。然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就入咗境去中国，攞住个加拿大嘅护照入境中国，又扮唔识中文添。咁入到去咧，原来佢就联络咧一个人啦，就帮佢喺内地招兵买马。咁招兵买马做咩咧？佢又唔肯讲嘅。呢、這个人物咧就一路成个戏，我哋都见到咧，就系佢嘅行踪好飘忽，佢亦都唔肯用真名。你问佢佢做咩，佢死都唔肯讲。呢、這个就系佢喺大陆度招兵买马啦，就喺、是、呢个丰满楼嗰度啦。咁但系另一边厢咧，叶国宽咧就喺呢个香港打完劫着草嘅时候翻大陆咧，搭紧船翻嚟咧。就喺船上面見到突然間有一炸船追過嚟，即刻佢就攞啲 AK-47 就扛住啦。點知呢個船家走出嚟，我唔使啊，嗰啲係其實走私㗎咋，嗰啲啊你放心啦，人哋攞正牌做生意㗎，嗰啲係大陸有官照佢㗎咁樣。到最後呢，嗰、那個船家仲同佢講：哇，人哋咁樣走一個電視機就1000蚊，咁樣走一轉係几百万㗎啦。喂，佢諗一諗，大佬佢仲要啱啱有個兄弟係喺嗰個密華街嘅劫案入面就係、是、中槍身亡㗎嘛，咁所以佢亦都真係開始諗就係、是、喂我搞咁耐我賺幾百萬，仲要有個兄弟死咗，但係佢咁樣咁就幾百萬㗎啦，大佬仲要有人照呀，攞正牌做生意，咁佢就返大陸就學人就做生意啦，因為佢打劫返嚟都有啲錢啦，咁就係疏通下啲官呢，點知喺內地呢就疏通啲官呢變成咗佢一路要同啲官打交道啦，一路就係佢係大佬嚟㗎，而家見到啲官就全部啲官都係大佬啦，即係佢哋就要拜啲官啦，就要俾啲錢啲，係啦。咁亦都係因為佢第一單生意就要呢、這、一個內地嘅官就俾批文佢先可以做得啦，所以又約咗喺豐滿樓。而另一邊商啦，卓子強呢就係、是、打劫完嗰30亿，為咗要撇開香港嗰啲狗仔隊啦，就返咗去大陸啦，唔知點解佢喺香港俾狗仔隊追啦，返到大陸啲公安可能唔得人理佢啦，就冇人理佢㗎。所以喺豐滿樓度幾個人呢就同啲兄弟又喺度傾緊下一單案係準備綁架邊個，但係呢個卓子強就話我係一個攀山運動員嚟嘛，爬完一個山。咁下一个梗系下一个难啲噶啦，系咪？你走去打劫其他人咁做乜嘢啫？如是者，佢哋三个人咧就分别喺佢哋嗰个唔同嘅范畴同埋唔同嘅领域入边，继续各展所长，为呢个社会贡献啦，系咪？咁咧就佢哋分别呢、這个由林家栋饰演嘅呢、這个 桂正雄 就翻咗嚟香港啦，就带住两个佢揾到嗰两个马仔咧，就去到香港咧就揾一个佢嘅即系叫做以前嘅细佬啦。就揾到黑仔咁啊，喺黑仔嗰度住，咁啊住喺咧唔知边度嗰啲天台屋咁样嘅。咁原来佢咧嗰个位咧最 最紧要就系咩咧？天台屋就方便咧，佢就系睇对面马路咧，就有一间金铺，同埋有个投注站啊。咁佢咧就即系一路就话，喂，我就喺呢度就住住一排咁样啦。咁阿黑仔又有个女嘅。咁咧，佢亦都喺嗰度，除咗系要睇下几时有警车，几时有警察出入啊，咁佢就要安排下，谂下点样可以打劫啦，咁样呢个就系最主要佢个动作啦。但系佢美其名就话嚟喺度探下自己个即系叫做以前嘅兄弟啦，咁样。咁另一边厢啦，叶国宽咧喺大陆度咧，佢嘅生意就原本搞得好地地嘅啦，点知咧就系突然之间咧，佢其中有一水货咧，唔知点解就俾内地啲海关咧突然间就拉咗佢，咁唔系拉到佢，系拉咗啲货啫，咁啊死啦，点算啦？ 几百万 咁卒之又要去疏通啦，又拉咗佢啲兄弟啦，又要俾啲钱去疏通，搞咗一轮啦，咁叫佢攞翻啲货，但系啲货到最后又俾佢其他嘅一啲下属咧，即系冇咁亲嘅一啲啲僆啦，就揸架车就成架货柜揸走，咁佢又追唔到啦。咁啊，遇事者其实佢哋个个咧都有少少交着咗佢哋做紧嘢，但系咧由于佢哋三个人当日咧就曾经喺丰满楼咧就同时出现过，就有人开始谣传话，咦，三大贼王联手，唔知有啲咩大嘅风吹草动，咁就开始有啲咁样嘅风吹出嚟啦。而呢一个咁样嘅风咧，即系分别传到佢哋三个人嘅耳入边咧，即系个人个反应都唔同啦。而去到呢个卓子强嘅耳朵入边咧，因为佢原本就系绑架咗另外一个富豪嘅，即系唔知可以几多钱咁样啦。但系到最后佢一听到呢一个咁嘅消息，话三个贼王联手，佢谂谂下。唔係喎，有得諗喎、 啊， 跟住咧，佢原本綁揀嗰、那個，誒、哎，求其8000万啦，咁樣就算數啦，咁我話放翻佢，咁佢就着手籌備咧，就係話點樣可以令到咧聯絡到另外兩個賊王，令到咧佢哋就三個人可以聯手做啲咩？ 但係搞咩咧？佢又未 諗到，未知喎，佢一路都未諗到，佢淨係話：喂，三個賊王喺埋一齊，搞咩都勁啦，係咪先？咁佢就諗住去做呢樣嘢，仲真係係竟然係囂張到咩咧？就開條專線出嚟報料咧，就是、有錢收啦咁樣。咁又唔同嘅人都喺度報料啦。 所有報料都即刻有啊，無論堅立啊。 係啦，即係佢係恃住自己有錢多啊嘛，就好囂張咁。但係當然警察聽到之後就日日都追住佢啦，因為佢收到咩線報，等於警察係拉到人噶啦嘛，係咪？咁就發展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咁我自己作為觀眾，我就開始喺度期待，咦，佢哋三個係唔係會真係困埋一齊咧？但係佢哋三個人分別嘅佢哋要做嗰樣嘢咧，都開始面對一啲唔同嘅困境啦，可以話唔同嘅難處。第一啦，就係呢一個桂正雄啦，就佢原本咧，我哋睇嘅時候就以為佢諗住打劫個金行啦，咁但係佢又要一啲軍火噶嘛，咁佢點樣可以攞到嗰啲軍火咧？就係咧，佢就湊咗阿黑仔個女放學，咁啊點知咧就走去買啲槍械，就擺喺個女個書包度，然之後就湊佢放學。因为佢有个小朋友作为一个即系保护罩啦，警察都唔特别怀疑佢啦。但系咧，佢个兄弟咧，黑仔就开始怀疑啦，亦都发现就系真系事有蹊跷啦。咁另一边厢咧，就系佢原本系谂住打劫个金行也好啦。嗱，佢一路都我哋听落去，因为佢又同佢两个喺内地招兵买马买翻嚟嗰两个兄弟讲，就系话打劫金行。咁嗰两个兄弟都系吓、啊、打劫金行可以打劫得几多钱啊？咁，但系原来咧，其实嗰一晚咧，即系佢筹备紧嘅就系有一个即系世纪嘅彩池咁样，又话有几亿咁样。咁但系当然佢冇可能一次过打劫到几亿啦。但系如果佢可以喺个借款车嗰度攞到嗰批钱嘅话，相信都唔少，仲要系现金添，唔使攞嗰啲咁走去变埋拆装啦，系咪咁啊？好好啦，点知就系因为太多人投注，包括警车上面嘅警察，所以警车又唔走，咁佢哋嗰度又交着咗，到最后佢就完成唔到呢单工作啦。到最后亦都为咗斩草除根咧，佢就系将嗰两个招兵买马落嚟嗰两个兄弟咧，都系杀咗就拱咗落海嘅，将个尸体。咁如是者呢件事，佢翻到去佢即系住喺黑仔度啦。咁佢亦都开始。即系我哋作为观众睇嘅就系，咦佢会唔会将黑仔都杀埋嘅？而佢系一路都开始怀疑，因为黑仔系成家一家大细，老婆同埋个女都喺度噶嘛，咁啊点算咧？但系呢个时候咧，就系佢嗰边又收到消息，就系话，咦原来卓子强就一路喺度联络紧，嚟睇下有冇办法三大贼王联手，咁就打电话俾卓子强啦。但系卓子强咧呢、這个时候咧，其实就系收到一个即系所谓嘅可靠嘅线报咧，就系唔知喺广西定系边度咧，就有个人就系话识得桂正雄定系话 识得叶国宽大佬， 系佢大佬嚟嘅咁样，跟住叫佢上嚟。点知其实呢个咧又系呃佢嘅，上到嚟话你睇下我大把枪大把兄弟，我仲有一吨炸药添啊！你想搞咩都好，我同你搞好过佢啦。佢收我山噶啦，等我嚟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卓子强就系、是。 喂，你系边个啊？我根本完全冇兴趣。佢嗰个就系一心就系要谂住纯粹系三大藏王，你唔好搞咩啦。总之就要做到呢样嘢啦，巴闭啊嘛，劲啊嘛，嚣张啊嘛咁样。但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又单人匹马上去攞住啲现金咧，咁就扛住咗人哋嗰个大佬啦。但系呢个时候同时间咧。叶国宽就系喺内地啲生意做得唔系几好，然之后咧嗰啲货系卒之系俾个海关嘅，唔知系公安边一个好高官咁啊捉到啦。但系呢个高官就话咧，嗱，搞你啲货嗰两个僆仔咧，其实以前同我当兵啲其他嗰啲士兵嗰啲仔嚟嘅，放过佢哋啦。喂，有冇搞错？原本佢系行黑嘅，跟住佢行黑，然之后嚟到已经要巴结啲官噶啦。而家你又行翻白嘅，喂，点解会？佢完全唔知道点算。到最后佢就决定唔再受人气啦，就决定要翻香港就。重操故业，就攞翻啲 AK-47 出嚟，呢个先至系佢应该做嘅。但系佢嗰两个僆咧就可以话：，喂，其实我哋好地地啊，我哋咪做紧生意，点解要做翻咁嘅嘢啊？咁样，但系佢就觉得：，喂，嗰、那个唔系我嚟，我要做翻我应该做嘅。咁佢就打电话，又系打俾呢、这个卓子强。一下子呢、这个卓子强咧一路联络唔到佢，突然之间两大臭王打电话俾佢，就系、是、亲自打电话俾佢。咁啊，觉得喂，终于大家都联络上啦。但系嚟到呢个时候咧，分别呢三个人咧。就桂正雄咧，就系、是、因为佢个兄弟阿黑仔咧，就开始觉得唔对路啦。咁到最后咧，呢、这个黑仔就系报警，就漏夜就系成家人离开间屋，就留翻佢喺屋入边咧，就报警就拉咗佢啦。另外一边厢咧，就系呢一个叶国宽咧，其实佢只不过喺度打电话联络紧点样做嘅啫嘛。但系咧，因为楼上有人话佢，你做乜咁嘈啊？跟住报警，警察嚟到咧，个警察咧就系讲咗句，唉，呢啲咁嘅大陆人唔好理佢啦。咁佢一路之下就攞 AK-47 出嚟扫佢，点知就原来嗰啲警察就系去紧同啲同僚咧就食宵夜，一扎警察喺度食紧宵夜，咪突然间攞枪出嚟，咪扫低咗佢咯。咁佢亦都惯低咗啦。但系另一边卓子强咧捉住咗人哋个大佬，原本谂住可以逃走啦。点知到最后咧，车住个系揸住个大货车一吨炸药，佢话：，哇！我有一吨炸药，我谂到做咩啦？但系嗰吨炸药咧，又喺架车度碌碌碌碌到嚟，成条路都系。咁啊，到最后公安嚟到咧，就用枪指住佢，就捉咗佢啦。如是者三咁嘅大贼咧，都系到最后就咁样就相继落网，亦都系令到佢哋咧原本嗰个咁样嘅，我唔知道应该春秋大梦啊，定还是系佢哋嘅建国大业啊？就到最后咧就冇办法如愿以偿啦。 咁到最后佢仲补咗几？这个九七回归的镜头咧，喺个电影嘅尾声，然之后就响嚟一首《让一切随风》， 系 个电影就咁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晚一劇之本同大家讲啊，树大招风啊，呢一套咧喺啱啱嘅香港电影金像奖赢出咗五个大奖啊，包括有最佳电影啦，同埋最佳编剧嘅。咁佢就讲咗三个香港嘅大嘅，我哋话贼王啦，史实嘅人物咧就叫做阿桂炳雄啦、叶继宽同埋张子强嘅。咁啊，关于佢哋嘅事迹，真系大家上网可以揾到好多，都真系几惊世骇俗嘅喺香港嘅历史上嚟。 我哋好似做咗好多历史研究咁样。 唔系，因为我就系因为睇完呢套戏之后，亦都再睇翻好多关于呢三个贼嘅一啲资料，譬如系讲阿卓子强咧，就陈、是、小春饰演个角色，咁佢真实嗰个人物叫张子强嘛，记忆犹新嘅都知道佢曾经真系绑架过一连串嘅香港嘅富豪，咁包括即系最有钱嗰个啦吓，当时系俾佢问佢攞咗十。亿嘅，真系好夸张嘅成件事。佢就系单人匹马，即系阿李生自己讲翻出嚟嘅，就话佢单人匹马，即系阿张子强去到佢嘅府邸入面，然之后就身上面绑晒炸药，然之后同佢讲：呢个仔喺我手上面。然后就李生就好乖乖地咁样俾钱啦，咁样即系入面有好多事迹嘅，大家又可以去揾嚟睇下。甚至佢之后落网之前咧，亦都有江湖传闻讲过话，佢收埋咗好多炸药喺唔知上水定系锦上路咁一带咁样，最后就。俾真係俾中國公安拉咗嘅。 哇，好睇個戲喎！ 係啦，咁但係最後嗰攞嗰一紮炸藥究竟係用嚟做咩嘅呢？ 係冇人知嘅，咁亦都有江湖傳聞啦，就係講過會唔會佢諗住喺回歸嘅時候做啲嘢啊咁，咁所以咧，亦都喺今次呢個劇本入面咧，亦都將呢一啲所謂真正嘅江湖傳聞咧，亦都擺咗入去。咁所以喺睇呢個電影嘅時候，就覺得哇，喺一來好好睇啦，二來本身呢幾個人物都已經係夠曬經典啦，咁所以佢嘅事去改編嘅時候，睇嘅時候又會更加激動添。咁但係咧，始終我哋讲紧啊，江湖吹风三大贼王合作，到最后三大贼王只系通咗个电话啫，仲要冇三人会议嘅，咁最后咧就三人就相继落网啦。喺呢个位嗱，我睇嘅时候咧都真系有啲失落嘅，即系我都谂住系真系会做一啲劲嘢噶嘛，到最后又做唔成。咁啊，啱啱阿初都讲过，其实对于观众嚟讲，呢个系一个真系一个失望嘅位嚟嘅。但系呢个失望系唔系喺个编剧技巧上面嘅一个败笔呢？ 我觉得唔系，咁呢一个我觉得系个编剧佢专登想嘅，即系佢本身唔系想写佢哋三个联手做咗啲咩出嚟嘛，佢就系想写佢哋三个人嘅建国大业。个宏图伟略到最后都系即系做唔到啊嘛，即系到最后三个都系贼嚟啊嘛，都系坏人啊嘛，咁到最后佢哋做唔成佢哋嗰个咁样嘅所谓嘅大业，咁呢一个我谂系佢哋一路都冇谂过要写佢哋三个联手做咗啲乜嘢嘅，呢个系佢哋嘅意图嚟嘅，只不过我哋作为普通观众，我哋有咁嘅意愿啫嘛，即系嗱，首先有一样嘢就系、是。我應該喺我哋節目都講過無數多次，我唔理你係唔係史實改編咩人物傳記點樣都睇戲係睇戲，我哋係用緊我哋嘅幻想，用緊編劇、導演、演員嘅幻想一齊去製造一個假嘅世界出嚟，而呢個假嘅世界令到我哋有一啲對現實嘅聯想，令到我啲遐想咧，咁呢個我冇辦法阻止任何人，但係佢唔係個最主要嘅原意啊嘛，係通過而家呢個故仔，我哋睇到啲咩，或者呢個故仔令到我哋學習到啲咩，呢個故事教训我哋啲乜嘢，咁样先至系即系佢呢个戏本身个个体啊嘛。咁好啦，你话咁史实佢三个系真系冇联手，我哋唔知啊，真系我同佢哋三个唔系咁熟啊，我唔知阿杰喺 research 咗一排之后会唔会同佢哋三个熟咗定系点样啊？咁但系我哋唔知啊嘛。咁而个戏入边其实佢最主要想讲嗰样嘢系咩先？即系如果我哋要评判，即系呢个戏嘅编剧想写嘅呢堆故仔，或者呢三个故仔，或者你叫做呢一个故仔，究竟系想写啲咩？咁我觉得咁样去评判咧，我哋就会睇得到究竟佢哋三个贼王联手呢样嘢系唔系应该出现会好啲，定还是好似而家咁样唔出现会好啲？咁我自己好直接嘅第一个答案就系话，睇嚟佢哋三个唔联手系好过联手噶，其实只不过我哋所有人都一厢情愿地，喂，你睇套超人片，你见到超人，你见到怪兽，咁你谂住超人同怪兽到最后梗系会打噶嘛？点知原来到最后，哦，即系怪兽唔得闲去搭飞机翻咗去外星啦，咁你会调戏吓咩啊？你想点啊？咁样噶嘛？呢个系有某一个假设咗嘅，系。即我成日都话，我哋做戏剧嘅人，全部都系我哋系利用紧观众嘅起承转合啊嘛。因为观众有某一个 expectation 噶嘛，佢睇咗某一样嘢，佢会追住嗰样嘢去。哎呀，呢样嘢到最后会点样解决咧？咁样。咁而到最后三大贼王联手呢样嘢，到最后佢哋有一线所谓一线生机啦，即系联络上，但系佢哋冇实际一齐做嘅嘢，咁亦都无可厚非嘅，因为佢哋到最后。三个人都因为分别佢哋嗱，其实系因为佢哋自己嘅原因噶。你如果睇咧呢一个，我哋又即系等阵，我哋睇下有冇时间讲啊。就系佢哋三个角色嘅 symmetry， 即系佢哋嗰个悲剧角色嘅 flaw 啊，我哋叫做悲剧英雄嘅缺陷啊。佢哋三个都某程度上系因为佢哋个角色自己嘅缺陷而导致佢哋个单科嘅。导致到最后佢哋个失败嘅，咁呢个我哋等阵间会着力讲噶啦，咁啊，咁呢个我谂关于佢哋三个系唔系真系喺埋一齐，就即系我觉得到最后其实对个剧本嚟讲嘅影响唔系真系好大，只不过系咯，我哋作为观众就有一个咁样的 expectation， 好想佢哋三个一齐拯救地球定系唔知做咩咁样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咁佢哋咧，即系好多人话佢好多政治寓意噶嘛？呢套戏 就譬如系咪 讲紧最后，讲紧回归啊嗰啲啊， 回归啊，同埋佢哋想做一啲嘢，咁但系最后又做唔到，咁就同香港回归之后嘅气氛啊，咁就撚埋咗一齐嘅。咁、你觉得系哦编剧系啊刻意咁样写，定还是唔关事嘅？其实都系偶然嘅啫，出到嚟。 我觉得即系咩人啊，睇乜嘢咯。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讲咩，咩人啊睇咩咯，你系咩人你就会睇到咩嘢咯。咁你话个编剧有冇刻意咁样写啊？我唔知道啊，我亦都你问我，其实我兴趣唔大咯。嗱，点解我咁讲咧？即系你谂下，编剧佢写个故仔，佢觉得嗰个故仔有价值、有意义，佢写个故仔出嚟，然之后咧，我哋围埋一齐讨论，就觉得啊，佢系有一个咁样嘅寓意啊。咁点解你唔讲佢系就系象征咗清朝嘅堕落咧？因为我哋唔系清朝嘅人咋嘛。因为如果我喺清朝，我觉得佢系象征紧清朝嘅堕落噶。所以咩人就睇乜嘢，呢个第一。咁当然啦，佢哋都系现代人，佢哋都系香港人，佢哋写个咁嘅剧本，我哋有个咁样嘅假设或者有个咁样嘅联想，我哋都系无可厚非啊，亦都唔系错。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嗱，如果我哋喺一个文化嘅角度去睇。哦，呢、這个古仔有咁嘅寓意，咁样嘅联想，咁样嘅社会嘅指向性，梗系得啦。但系即系我有阵时咧，我就想单纯啲去讨论纯粹嘅戏剧啦。都系嗰句，冇得单纯啊。其实真系冇得单纯，因为我都系一个人嚟，咁我都系香港人嚟啊嘛。但系到最后，不如我哋将嗰样嘢去睇翻佢最最最核心、最最最根本嘅，讲紧几个原本系都坏事做尽噶啦，都唔系咩好人噶啦。总之佢哋想做一啲嘢，咁佢哋就喺某一个时代，就系喺香港97年回归前，佢哋牵涉一啲不同嘅中港嘅一啲嘅利益关系啦。咁而通过呢咁嘅事件咧，佢哋有部分人咧就系会遇上一啲内地嘅政治嘅嘢啊。喂，咁呢啲就直情个戏嘅 context 啦，直情系个 context 嚟噶。我唔系讲紧佢个所谓寓意啊，我唔系话唔可以讲寓意，但系我自己就唔想喺今日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咁样嘅讨论，哦，我哋茶余饭后，我哋几个人围埋去讲啊嗰个戏嘅寓意点，实得噶，你讲乜都得，你讲清朝又得，讲法国大革命又得，讲咩都得。但系我觉得不如我哋睇翻，其实讲呢几个人讲乜嘢啊？嗱，咁呢个我就引申，我就开始讲头先我话几个角色嗰个所谓嘅 flaw 啊，佢哋嗰个瑕疵啊，系乜嘢嚟嘅咧？你如果睇翻呢三个角色咧，佢有一啲好有趣嘅嘢，佢哋咧个角色差唔多一出场啊，就已经定咗噶啦。首先讲啊，呢个林家栋饰演嘅啊桂正雄，咁佢咧隐姓埋名，唔俾人知佢真实身份。人哋打嚟问佢你系边个，我系潮哥咯，系嘛？跟住对住自己个兄弟系可乐哥咯。系嘛？佢實際係桂正雄，佢從來唔俾人知係咩。明明係要打劫個借款車，同人哋講係打劫個金鋪。明明係兄弟嚟噶，佢唔信人啊。到最後佢個唔信人係俾佢個兄弟阿黑仔睇到，而呢個黑仔到最後就係、是、喂咁唔掂啦，報警。呢、這個就係佢嘅故仔啦。佢嘅唔信人係導致到最後佢自己人哋唔信佢。OK， 好啦，由呢個任賢齊飾演嘅。呢、這个叶国宽系点样？叶国宽佢第一场戏出嚟就系大佬嚟嘅，喂，我话四成就四成啦，系咪？但系跟住搭船翻嚟见到，喂，唔使打三打四嘅，但系要对住啲高官卑躬屈膝，一场系咁，两场系咁，三场系咁，佢爆炸啦！即系佢就系话我唔要再系咁，我攞住支 AK-47几型啊！即系你谂下，佢仲有一场咧，就系话 AK-47边系咁样揸噶 ，AK 个后助力大啊，又咁样揸嘅，扎行个马喺度咁样，即系你见到佢呢个人物啊，系一个咁要面，或者佢系一个大佬嚟，然之后你见到佢经历一场又一场，一场又一场，一场又一场，对住啲高官卑躬屈膝，到最大件事系咩啊？佢捉到嗰两个所谓嘅内奸啦，即系抢佢食佢夹棍嗰两个兄弟啦，打佢一身。个公安阿头话俾佢哋消消气啦，俾佢哋打到最后个公安阿头同我哋讲，你哋唔可以杀佢，你哋唔可以做啲咩，俾个面我饮杯茶当冇嘢。哇，点消你啖气？落到去香港，楼上就有人嘈咩啊，嘈咩啊，嘈咩啊，已经系 掟水 再顶住啦，掟水到嚟，跟住到最后最急中佢嘅系差人讲咗句。唉，啲大陸人，我唔記得即係講咩，唔知係類似咁樣，即係侮辱性話嗰啲內地人。然之後佢一怒之下就係開槍。 嗱，當然啦，呢個位佢嗰個開槍諗住殺咗佢兩個，然之後佢可能以為自己冇事，佢唔知道嗰邊有一紮差人喺度食緊糖水噶嘛。但係到最後佢嗰個爆炸，佢嗰個爆炸係在於又係佢嘅自尊心，佢係一個大佬嚟啊嘛，佢個自尊心啊。到最後啦，卓子強啦呢個人物，一開始寫嗰場我頭先講咗呢個角色嗰個描述係寫得好好嘅，佢再大件事。咁样勒索人哋30万标心 30亿 啊，唔系30万，30亿啊，佢喺度唱卡拉 OK 啊，然之后咧话哦你想报警系嘛，嚟我带你去啊，出边有差佬喺度啊，佢就出嚟门口就有差佬喺度，佢系一个咁嚣张嘅人嚟啊，到最后咧佢就系点样咧，就系、是、去到人哋嗰度单枪匹马攞住嗰啲现金，然之后去到俾人咧，然之后行出嚟个大佬。就搶咗一架成噸炸藥，自己揸住一架一噸炸藥嘅車，佢嗰種你講得好聽啊，唔怕死啊，但係實際佢係不知天高地厚，啱啱先？即係佢一個咁樣嘅人物，到最後佢諗住掂啦，呢次我可以即係聯到三大賊王聯手，我哋可以揾啲嘢搞，搞咩唔知、啊？即係佢純粹係貪玩，純粹係囂張。就是、他已经去到一个即是我这样描述啦，是另一个极致的生无可恋啦。都不知道做乜好啦，你想想。到最后他车死了人撞死了人这样在度点算呢，地下。喂，他那种嚣张自大是什么，撞死了人不会有人来的啦，有人来我怕他什么，哎呀碌到一地都去炸药，那点啊，是不是走啊，不是捉返他。做嘢的嘛。这个是他的嚣张自大，到最后公安来到，哎呀他发觉他走都没得走了那个位。呢几个人物你见唔见到佢分别写呢三个人物呢，嗱我唔知头先我哋就係讲緊话呢啲系唔系即系香港人嘅写照呢，或者香港人喺香港回归咗之后同中国大陆嘅关系系唔系一啲咁嘅写照呢，我唔知嗰、那个都唔系重要。但系对我嚟讲睇呢三个人物点样面对佢人生嘅一啲你可以话系困境啦，佢哋几个咧分别遇到一啲唔同嘅困境啊。当然，我唔建议大家采取任何类似嘅行为去解决你面前嗰啲困境啦，系咪先？但系佢哋三个系做惯呢啲嘢噶嘛，而到最后佢哋个 downfall， 佢哋到最后佢哋唔能够达成佢哋嗰个拯救地球嘅愿望也好，三大贼王联手嘅愿望也好，而到最后我哋通过睇呢三个人物咧，我哋系睇到呢三类人啊，即系呢三个我头先咁样 identify 嘅三个可以话系缺陷，呢三个人物嘅缺陷导致佢哋不能成事啊。呢、这个就系我睇个戏最核心喺戏剧嘅角度，讲人性嘅角度，抽翻呢几个人物出嚟咧，我就咁样睇咯。咁大家中意点样联想？你想清朝定系明朝咧？就阁下自嚟啦。 因为我就问过阿钟燕诗啦，咁阿诗佢都有话过，因为佢喺呢个剧本嘅创作入面咧，佢都有参与嘅。咁我就问佢：，三个剧本分开写，然之后再将佢串联埋一齐，咁但系喺睇嘅时候唔会有啲唔协调嘅感觉？咁个主题系点样定嘅咧？咁而阿诗就以翻佢系局内人嘅身份，佢讲翻，其实佢哋只系三组人咧，得咗一个嘅主题，咁就去各自去写噶啦。个主题就系心魔，咁就系杜琪峰、游乃海呢两位监制俾咗佢哋编剧组嘅呢一个嘅题目系心魔，咁、然之后同埋一个桥段啦，可以话系就系江湖吹风三大贼王合作，咁就系揸住呢两样嘢咧，咁就去创作剧本啦。咁所以我相信啦，佢哋喺写呢几个剧本，即系我讲紧三个故事。三個劇本嘅時候，佢哋喺創作嘅期間冇特別去諗政治嘅問題嘅，只不過係你可以話咁啱啦。呢三個賊王都係喺九七回歸之前就喺史實入面就落咗網啦，咁所以就個故事係咁樣發展落去。咁但係去到最後，點解我哋喺個電影入面會見到？喺三個故事都完結咗。剪咗一啲香港回歸嘅一啲鏡頭落去咧，咁呢個就係到最後監製佢自己操刀去加咗一樣嘢，可以話係你話畫龍點睛又好啦，或者係佢自己嘅一個藝術嘅判斷又好啦，咁就將佢加咗落去，然後再響埋最後嘅一首歌。咁呢個都係即係監製佢自己喺背後作嘅一啲決定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個又可以回應翻阿餃子或者係其他有好多人去講呢套戲背後嘅一啲寓意咧。相信如果就个剧本嚟讲咧， 本身寫嘅時候應該係冇咁樣嘅打算嘅、嗯，只不過可能就係寫咗出嚟嘅時候，有啲人會睇到呢一啲嘢，然後就作咗呢一啲咁嘅分析嘅。 唔係，我覺得好嘅戲通常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啊。嗱，雖然我就係話我就唔建議，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學術性嘅技術性戲劇上嘅分析嘅時候，就睇太多呢啲咁嘅寓意。但係好嘅藝術品、好嘅戲劇咧，就應該要係咁。因为呢我有咁嘅讲法嘅就係当你喺唔係淨係戏剧上面其实好多方面都有咁嘅情况就係、是、当你将一样嘢转得好深入到佢係好 specific, 即係好指向性嘅係一样嘢嘅时候呢佢就会慢慢变返宇宙性。嗱我意思係咩呢即係你一个咁嘅戏原本你係讲緊几个好 specific 嘅策王啊好指向性就係讲呢几个策王。咁但係当我哋好细致咁样去研究了解分析嘅时候呢你就会见到佢引申嘅宇宙性呢就会自然走返出嚟。即係点解可以头先由阿杰嘅口中所讲由阿斯嘅口中所讲我哋就知道喔、哦、原来係心魔。呢三个人物嘅心魔就可以话系成个戏个最大个命题嚟噶啦。 依家佢就出咗街之后，就有个叫做贪嗔痴嘅主题，咁、嗯、就系赋予咗俾呢个电影。 就系即系我亦都同意啊，只不过系你分析到一个咩嘅层面，特别系对我哋自己，我哋能够理解，因为我哋每一个人理解嗰样嘢都唔需要同人哋完全一样噶，同埋我哋每一刻可能我哋嘅理解都有一个我哋自己嘅局限，系我哋自己嘅局限嚟嘅，即系唔系话我。人哋讲咗俾你听你哦系喎系喎明喎明喎咁你明咗又如何呢你始终有你自己个局限。所以喺你嗰个局限入面你见到嘅就系、是、我头先讲嗰句囉你系咩人你就会睇到啲咩嘢囉。而好嘅戏呢就系、是、到最后好多人都会有一啲唔同嘅联想。可能大部分人会有啲类近嘅联想啦因为 universal 嘛。因为就系有佢嘅宇宙性，有佢嘅包容性，而所以好多人睇嘅时候都会有呢咁嘢。咁之所以先至会有阵时会有啲好偏锋嘅评论啊，或者有啲你讲得好听啊，好独到；讲得唔好听就系太过偏激嘅某一啲咁嘅睇法。咁但系佢睇到个世界，你唔可以阻止佢啊嘛。 咁同埋咧喺个戏嘅发展咧，我会咁样睇到就系咧三个贼王或者三个角色咧，佢喺个故事一开始咧。可以話都已經去到佢嘅事業嘅頂峰， 係 係啦。跟住我哋喺嗰個幾兩個鐘頭嘅戲，其實就係睇佢不斷咁樣滑落， 嗯、 然後就喺佢滑落嘅時候，佢又不甘於滑落嘅時候，佢就點樣喺嗰個掙扎求存， 嗯、 然之後就發展咗呢個故事出嚟。咁所以我又換轉頭，我又會諗，如果到最後佢哋又真係可以合作到做到一件事。反而个戏嘅想带出嚟嗰个主题或者系个戏嘅发展会唔同咗，或者甚至系成个戏嘅风格都会唔同咗，即系变咗一个警匪片或者咩、嗯。但系依家我哋睇落佢唔系一个一般嘅警匪片，一个一般嘅枪战片嚟噶嘛。佢、真系将嗰个人或者三个角色佢哋嘅思想或者佢哋嘅感情系挖得好深。 其实系几难嘅，因为呢个戏咧，我唔知系有意定系无意咧，佢哋俾咗个限制自己咁样嘅，好似就系、是。要冇事发生啊！ 嗯、 你谂下，个戏其实系接近冇事发生过噶。佢哋一路都系筹备，系冇大件事发生过噶。你有一吨炸药冇爆炸，吓冇啊！佢哋、啊、到最后三个人通到电话，有冇见过面？做到啲咩 plan 到啲咩？冇啊！啊、完全冇嘢发生。 打劫金行都打劫唔成啦， 系啊！打劫金行都打劫唔成噶。佢想杀啊黑仔，攞住把刀啦，都杀唔成噶。 佢想襲擊上面掟水袋嗰個都襲擊唔到， 係啊，全部都襲擊唔到。唯一比較大嘅就係內地嗰啲官啊，捉咗嗰啲人啊，打咗佢一身啊。即係當有事發生嘅時候，就已經係葉國寬中槍，即係佢到最後俾人拉咗啦。即係嗰個叫有事發生啦，全部嘢發生唔到噶。咁呢一個咧係令到成個戲咧有一個好大嘅 tension 啊，喺我哋個潛意識度，我哋一路睇咧，好想爆，好想爆。爆唔到，好想爆，爆唔到，好想爆，爆唔到。呢几个角色都系咁，而到最后我哋陪佢一齐爆嘅时候，就系、是、根本就已经冇得再行啦。嗰条路就系佢已经俾人系啊，就已经系结局。咁呢一个我唔知道系有意定无意啊，真系。但系呢一个咁样嘅状况咧，系我认为系成为咗成个戏一个好大嘅一个对观众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动力嚟，我称之为动力，因为我哋睇嘅时候一路陪住嗰啲角色，一路喺度滚紧，一路喺度滚紧，但系都唔可以做，所以到最后电话通咗，话三大贼王可以联手嘅时候，我哋系一路有一个好大嘅期望， 灰灰 到最后系啦，好紧要啊！到最后咧就系、是、 发生唔到啊，都系呢一个系其实我哋头先都大有讲过、就是，就系其实喺编剧咧，我认为佢哋系有铺排定系专登咁样做嘅嚟到呢个位，就系令到佢发生唔到，亦都令到我哋到最后有一个你可以话好大嘅鬱結啦。即系如果你系做贼嘅话，保证系做唔成噶啦。我都同全世界所有人讲，做贼系做唔成噶啦。 天网恢恢啊，大家唔好行差踏错啊！ 咁今日呢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好鍾意呢个戏嘅，其实即係都好耐冇一套艺术性又几高又攞到咁多奖嘅警匪片，我觉得有少少好似返去80年代咁样一套。 咁唔係喎，我觉得其实都好新潮喎，不论个執行嘅手法啦，嗰样嘢都係咩， 係呀係呀，唔知点解我会觉得我会諗返起，係呀，有嗰陣味囉。咁、啊、但係其实佢讲緊嘢又係好现时代性嘅、嗯、又或者係令到好多人諗返而家嘅社会嘅，同埋即係佢都係一部纯粹嘅香港电影啦。咁、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值得去睇呀，而且 好难得呀，纯粹香港电影 真係好难呀。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We'll be right back.